留下伏笔，我心里墙上早已无痕迹。虽然过去你也对我表示过真情意，也曾对你许下诺言，其实我永不移。为何你一直无音讯，撕碎我的心？我分手了，虽然也曾叹息，虽然也曾被任性，如今都已成过去。 Love is over， 时光匆匆如流水，流水抚平我心里创伤早已无痕迹。虽然过去你也对我表示过真情意，也曾对你许下诺言， 为了明天别离后从此

身处大时代，一直悲感，悠悠晃晃，悠悠晃晃，看到周围一个小灵界能却无法言， 迎着风声越大，歌声越高亢。

空心妙不妙，春意朵花又落，用心良苦却成空，我的痛怎么形容，一生来抓风你的手。你说你想要逃，偏偏注定要落脚，心灭了爱熄了，剩下空心要不要，春意走花又落，用心良苦却成空，我的痛怎么形容，一生来错放你的手，我的痛怎么形容，一生来错放你的手。 开始的陪伴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用心良苦，这是由梅艳芳所带来的。听众朋友，旧单车老情歌，接着下来为您准备的歌曲是熊天平、齐秦的《渔人码头》，高慧君的《雨季过后》。 灯火，我